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不管你是否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情，还是始终渴望真爱的体验，提到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你的内心大概都会荡起情感的涟漪。在这个古老的故事里，一见钟情、浓情蜜意、山盟海誓、生离死别，这些爱情场景都被置于家族世仇的深重背景，更显得光彩夺目。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了这种强烈的艺术冲突对比，这是选自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序曲。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预告了，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演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古诺的版本。说到这部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大家都知道是莎士比亚早期杰作，问世于16世纪末。据记载，200多年前亚平宁半岛上维罗纳古城具有相似的传说，后来陆续有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写了故事读本。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说是文学版的终结者，强烈的戏剧张力还有诗意的美感，至今读来仍令人赞叹不已。而莎士比亚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人以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和艺术形式，将他的杰作穿越时空带到我们面前。 故事讲述的是在维罗纳城里，两大家族蒙泰古家族和卡普莱特家族有世代的恩怨，而蒙泰古家族的儿子罗密欧与卡普莱特家族的女儿朱丽叶在一次宴会上一见钟情。他们找到好心的劳伦斯修士成全他们这段美好的恋情。然而罗密欧的好友麦库修因为帮罗密欧出头被朱丽叶的表哥提巴特刺死，罗密欧不得不拔剑杀死了提巴特，被驱逐出城。为了成全这对有情人，劳伦斯修士一面让朱丽叶服下他的假药，一面派人送信给罗密欧让他适时赶来带走朱丽叶。朱丽叶依计行事，而送信人却没有如期找到罗密欧。罗密欧听到朱丽叶的死讯悲痛欲绝，来到朱丽叶的墓地一丝殉情。而当朱丽叶从假死中醒来，发现罗密欧已经去世了，他也拿起匕首自尽。 古典也流行。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演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Ce breuvage était sans pouvoir. Crainte et vénère, je n'appartiendrai pas à toutes. Non, Clément, non, non. Ce préfet sera le gardien de ma foi. 我们这里呢以倒叙的方式来听听这部歌剧当中的咏叹调。刚才呢这一段叫做你好黑暗寂静的坟墓。古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四幕第五幕是全剧的精华所在，然后在音乐会上经常被单独演唱的三段唱段却分别出自前三幕。第四幕第五幕的节奏上呢各有那种整体性。这里当罗密欧再次唱出名句不，这不是晨曦，这不是云雀时，那观众已经很难分清此时的感动是源于莎士比亚还是源于古诺丝丝入扣的音乐。 这是一段非常动人的唱段。今年呢，是法国作曲家夏尔·古诺诞辰200周年，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呢，就是改编自巴哈的旋律的《圣母颂》。我想大家都熟知这段旋律，无论中外，妇孺皆知，耳熟能详。而古诺的歌剧《浮士德》和《罗密欧朱丽叶》也经常上演，同样属于法国歌剧之列。而说到歌剧，卡门的作者乔治·比才则是古诺的学生。说到古诺，他出生于艺术世家，母亲是钢琴家，父亲是曾经获得罗马大奖的画家，所以古诺的音乐正有着那种艺术的美感。古诺自幼随母亲学习钢琴，后来进入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839年赢得了著名的罗马大奖，得以去意大利罗马进修。意大利之行对于古诺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他们专门研究了叫做帕勒斯特里纳的音乐，以及别的许多16世纪的宗教音乐。1842年他的第二部弥撒在维也纳上演，他也得以去维也纳旅行，期间被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所震撼。青年时期的轨迹也预示着古诺的创作重心，歌剧还有宗教音乐。而以歌剧《浮士德》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代表，古诺的青壮年时期是歌剧创作的巅峰期，而到了1870年往后，他的艺术生涯则大多属于宗教音乐。而他本人呢，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钢琴上的谱架还有特别的雕像。而说到古诺，他平时的朋友圈，对，我们现在流行朋友圈，我们那阵儿其实古诺时期也一样啊，音乐家们、艺术家们也有自己的朋友圈。说到他的朋友圈，作曲家门德尔松的姐姐范尼·门德尔松是当时著名的女钢琴家，也是古诺的好朋友。他当时将巴赫的12平均律 介绍给古诺，而古诺将平均律誉为钢琴学习的法则，并且将巴哈的十二平均律当中的前奏曲旋律进行再创作，则命名为圣母颂。你听他的歌曲当中的唱段也有这种音乐的潜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我觉得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同的版本。那今天呢，主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演的这部歌剧古诺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刚才也提到了，古诺创作了有名的作品，最有名的就算这一首了，圣母颂，与巴哈的十二平均律的前奏曲副歌前面的部分相连，古诺创作了旋律的部分。前面的其实是巴哈的 C 大调前奏曲，而圣母颂呢，就是在 C 大调前奏曲之前的后面的一段旋律。那在这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听。不过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不同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果你是一位资深的爱好者，音乐的爱好者，会在观歌剧的时候不禁联想到另外几部同名的作品，并且悄悄在音律比较。那这里我们听到的，我为你带来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幻想曲，交响幻想曲《罗密欧与朱丽叶》。

继续来关注，南京旅游专场推介会日前在北京举办，这次重点推荐的旅游资源是南京江宁区的牛首山文化旅游区。牛首山自古以来就是金陵的名山，2015年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落成开园，景区建成开放了佛顶宫、佛顶塔、佛顶寺等核心景观。开园不到3年的时间，南京牛首山的游客量已经超过300万。今后牛首山将从观光型旅游景区向休闲度假综合型景区发展，包括北京体育文化产业集团在内的4家企业也将参与到景区的建设当中。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这个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大家都很熟悉吧，而且我在昨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也给大家播放过。来看看上半时段刚才我提到的，到底真的有朱丽叶的故居吗？因为我记得胡雪迪说他去过朱丽叶的故居，其实我也去过，去过意大利的人，去过维罗纳的人，怎么能不去朱丽叶的故居呢？说到这里真的还有很多的故事和大家一起分享。说到朱丽叶的故居，它呢位于维罗纳市中心的香草广场附近，据说呢曾经是莎士比亚名著 罗密欧与朱丽叶女主角朱丽叶的居所。她的故居呢是一栋建于13世纪的古老建筑，高墙大院，圆形的拱门，入口处呢标有叫做卡普雷提之家。刚才我提到了两大家族，在那个时候，那其中呢朱丽叶就是卡普雷提家族当中的小女孩，这也是曾经归维罗纳望族。在朱丽叶故居当中最显眼的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约会的阳台，当年朱丽叶伫立在阳台上，罗密欧就是在下面对她倾诉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并且爬上阳台开始了一段倾城之恋。如今这座阳台爬满了绿油油的藤蔓，而阳台下方的红砖墙上贴满了游人们用口香糖粘住的情书，而更多的呢是寄给心中的完美情人朱丽叶的。据说当地政府为了避免越来越多的信件覆盖整个的墙壁，组织了名为朱丽叶的俱乐部的机构，由志愿者还专门带朱丽叶来回信。而在庭院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就是伫立在庭院中间与中人同比与真人同比例大小的朱丽叶的铜像。吴雪迪说的也很感人，他说朱丽叶家的院子不大，房子老旧，朱丽叶的铜像矗立在院子的一角。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小女孩竟然演绎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凄美爱情悲剧。而说到凄美爱情悲剧，今天我们的主角，我要提到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国家大剧院要上演的歌剧《罗密欧朱丽叶》。上演的时间是7月18号到22号，是在作曲家古诺的诞辰200周年之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朱丽叶其中的最有名的唱段。 Oh,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古诺的歌剧第一幕朱丽叶的小咏叹调，叫做啊，我要活在这美梦当中。在1859年歌剧《浮士德》给古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也成为了他一生最为成功的作品。之后的八年间，古诺还有四部歌剧面世，但均没有再重现《浮士德》的成功。直到1867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古诺才再次证明了自己在歌剧创作方面的才能不是昙花一现。而这部歌剧之所以能够再获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从结构到细节上都复刻了《浮士德》。如果你听过《浮士德》当中玛格丽特著名的《珠宝之歌》，你就会感觉到在第一幕朱丽叶的这首小咏叹调可以说是《珠宝之歌》的姐妹篇，都是正值青春期的少女，情窦初开，但尚未遇到意中人，都是欢快优美的圆舞曲，而且都是用休止符断句模仿心跳加速后的呼吸急促，用花腔还有展现少女内心的欢笑。这个浮士德呢也是这种情景。那这里呢，我要让你再次感受一下这首啊，我要活在这美梦当中。那其实呢，这首咏叹调也可以说是呈现了不同的感受。到了那这部罗密欧与朱丽叶要比浮士德晚上演八年，是古诺之后八年后的著作。而说到有趣的事情，1867年4月27号在巴黎首演时的第一位朱丽叶，也正是八年前浮士德首演时玛格丽特的饰演者，叫做米奥兰卡尔瓦罗。可见这两个角色呢是完全为同一类型的女高音而创作的。相比起《珠宝之歌》，朱丽叶的这首小咏叹调的结构更为紧凑，气氛也更加热烈，花腔更为华丽。而且呢，这首作品真的也确实挺难的，快带虫说的还挺对。那其实呢，这个气息否则要不会唱的话，否则会断的。那这首作品也是深受历代女高音歌唱家的喜爱，经常作为音乐会的压轴返场曲目。 说到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知道太有名了，曾经多次被改编成很多的版本，有歌剧，有交响曲，有芭蕾舞剧，还有电影电视。那古诺呢，将这首作品改编成了谱写成为了歌剧。那其实呢还有不同的版本，像刚才上半时段我们也听过了柴可夫斯基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幻想序曲，而同样是苏联作曲家普洛科夫耶夫则为这部作品呢谱写了芭蕾舞剧的音乐。其中呢最有名的在这部芭蕾舞剧当中有一段骑士舞曲，我也带来了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首呢管弦乐曲选自普罗科菲耶夫的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其中的骑士舞曲，是不是听到旋律大家也知道啊、哦？这个我曾经听过，其实是选自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舞剧。那回到歌剧当中，那时间不多了，我们来插入罗密欧朱丽叶当中罗密欧的唱段，选自古诺的歌剧第二幕当中的爱情，强烈的爱情。那再说一句的是，与玛格丽特的和朱丽叶不同，浮士德和罗密欧的首演者并不是同一位男高音，或许正因为如此，罗密欧相比浮士德需要略具一些戏剧能力的嗓音来诠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罗密欧的唱段《爱情，这就是爱情》。 L'amour, l'amour.Le sudene clarté resplendit à cette fenêtre. C'est là que dans la nuit rayonne sa beauté. 难忘的优美旋律，甜美的和声与梦幻般的配器效果，都是需要极为诗情还有细腻的嗓音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罗密欧的摇唱曲《爱情，